数不清古老藩篱，磨尽世间朝气，青春常常遭幽禁，是你无心机。几多规矩老问题，由父母转俾你，三千年来歪风气，埋没咗真理，天生应该有自由，权利永不抛弃，青春途强找真理，笑了随天飞，天生应该有为要牺牲你，新的潮流新主义，时代新风气。生应该有自由，无谓要牺牲你，新的潮流新主义，时代新风气。